普罗政治民生起义。My Radio 2014。 回到第二節香港電視科學天涯入比鄰，今天我們有位紐西蘭的朋友 Mickey。 剛才我們當然即讚了很多紐西蘭，這一節是講少少稍微負面的東西。第一件事想問你，就是你為什麼會過去呢？為 什麼會過去啊？即是譬如說，我們在中英聯合聲明，我們很早知道82年，即是我們都會知道有些東西，即是以前看賣樓啊，99年期，我們已經知道這個，即是說這個底線去到哪裡。 我記得你陳文說給你聽，好像你在這頭住的嘛。 是啊是啊，深水埗。 深水埗這頭啊。咁當時那個移民的抉擇呢，那個決定呢，醞釀了多久？ 冇醖釀咗好耐，咁就係話我哋一早知嘅，即係回歸97回歸或者點樣樣咁。咁喺我哋當時嚟講，在我本人嚟講，我覺得即係 OK 都見到，即係話中國大陸嗰方面即係走嗰個路向，朝住一個路向，都比較上係。起碼我自己可以接受啦， 係嘛？唔係呢個唔需要咩，因為當然好多人都咁睇，咁你就係話呢個自己我為自己啊，佢都佢各位開放係嘛？ 冇錯啦 ，OK 啦，冇所謂啦。咁就算即係九七之後都嗰個生活，即係話喺我自己嚟講，我覺得可能嗰個生活質素程度有某少少下降，但係都可以接受嘅。所以即係完全都冇諗呢樣嘢嘅。咁但係八九之後咧，應該係一個轉捩點啦。咁就係會諗下，哦，有個女啊，咁樣樣點樣樣去，即係下一代係咪要接受一種咁嘅教育咧？咁就會去思考依樣嘢。 咁但係問題就係、是， 其實我喺八九年之前咧就已經去過紐西蘭咧，就係話睇下當地嘅環境，因為有朋友就係話，喂，過嚟咗呢邊啦，咁樣做到啦，咁我就過去睇，咁就係話喺八九年嘅年頭過去睇，咁我睇下，哇嚇！点解夜晚七八点钟个街都已经冇人嘅咯？点做生意啊？即系咁样样，咁啊已经冇兴趣啦，走咗翻嚟啦，走咗翻嚟咁啊。咁但系就系年头啦，咁就系八九年，你知六四嘅时候，咁即系有一个转变喺度嘅，有一个转变喺度嘅。咁就系话要思考呢个问题。 咁但系移民嘅嘢唔系话你即系旅客你想去佢收你噶嘛？当期移民政策系咪好似我听讲比较紧噶？ 话紧又唔系紧，话松又唔系松，咁但系佢始终系有一个政策喺度咧，就话当时你系可以有技术移民啊，或者系投资移民啊，咁样创业移民啊，咁样样嘅规范喺度嘅，咁你咪选择一种你自己可以达标嘅嘢去做咯。 咁你自己本身嘅专业系咩？ 我做飲食業咯， 飲食業係嘛？咁當然飲食業，我諗都移民過去就比較相對比較容易啦。 應該係 係咪啊？ 應該係、 但係當地如果當其時去嘅香港移民咧，嗰、那個需唔需要一個奮鬥嘅過程？需唔需要一個艱苦嘅過程？ 應該就唔使嘅，如果你頂得起蝕錢嘅話， 咁有錢蝕咯，即係咁你講啊，你有錢蝕先啦。 咁但係你都唔係諗到咁悲觀嘅，咁就即係呢個我後來即係覺得就係話，哇，你頂得起蝕錢咪得咯，就係、是、咁樣。因為以我所知，有好多香港移民過到去嘅時候咧，其實佢哋真係賺曬嘅。 賺咩啊？ 賺曬，因為佢嗰個移民政策都。有嗰樣嘢喺度，但係你有好多途徑咧，可以咧，即係話可以達標嘅，也有好多途徑嘅。例如佢好似你計資產咁樣樣啦嚇，佢又計埋你啲股票喎，又計埋你啲即係話金銀珠寶首飾啊咁嗰啲，其實 click click 佢都計曬喺度嘅。當時嚟講啊，咁你話哦嗰個你有咁嘅資產啦咁樣樣，咁佢 OK 嘅喎，佢接受你嘅喎。 但是这个原因不是太难明白的，你的、你地方都是叫大人少、始终人力的需求都大，是不是这个国家你如果没有那么上下人力，特别是一些比较即是青年壮年咁样。佢因为你去到你就做到嘢嘛。你就唔使话哦，因为你如果太细个咁佢又要俾教育你、如果你太老即係、你都唔系做嘢、 你 要 攞福利。 你攞福利咁样。咁呢、這个即 咁你都要立返咁长时间嘅税俾佢。咁佢 ok 嘅呢样嘢。 咁但係如果即係讲开离开香港或者其他移民嗰、那个情况又如何呢，会唔会比较辛苦啲呢？ 唔會咯，我覺得，唔會咯，因為我認識，譬如一個家庭咁嚟講咧，佢有三個仔女咁啊。如果佢喺香港要供三個仔女出外國讀書咧，嗰、那個費用都幾大啊。但係佢如果將呢筆錢去搞移民咁嚟講啦，搞咗之後咁佢去到三個仔女都即係喺嗰度免費教育讀書，係咪先？佢真係賺咗喎，我覺得。而且嗰筆錢你係唔會唔見咗㗎嘛。 我諗嗰個後面呢你要計埋條數就係個生活質素嘅問題啦，係咪呀。咁你去到話個天氣咁個空氣咁好，係咪呀，個健康又好咗，咁你起碼唔使花好多錢要醫病啦，係咪呀。第二樣嘢就係、個民風比較淳朴啲，你唔想搞到好似美國嗰啲咁樣，即係入緊學校揸槍咁樣， 驚啲細路學壞啊，驚佢吸 毒啊，冇得學壞咁樣， 係啊， 冇得學壞。 即係好似當年我去到，哇！俾你靚正牌賣白粉都唔發達㗎呢度，即係咁樣樣。 因為冇乜動機食啊， 冇乜動機食，唔係可以合法種大麻㗎喎。你喺屋企種一兩盆唔理你㗎喎。咁佢即係，但係又冇人好呢啲嘢㗎。 唔係你又唔需要講到一樣嘢洪水猛獸咁嘅，即係你係香港先搞到咁樣啫嘛， 即係所以有時候有啲嘢你唔禁佢，佢會覺得係我冇嘢嘅，呢樣嘢等喺度都係冇嘢嚟嘅。 咁你仲有一個條件嘅，就係嗰個生活本身咧係比較適合人住，唔係好多好多呢啲問題其實係。因為你生活壓力啊，因為你嗰個人際關係啊，咁樣而產生啊，冇即係我自己一個好直覺啦嘛，就係冇人中意天生中意食白粉嘅，係嘛？因為有啲其他不同嘅原因令到你去食嘅嘛嚇。好啦，咁嗰個移民嗰個過程啦，咁你初頭去嗰陣時候咧，感覺上適唔適應咧？ 適唔適應啊？除咗語言咯。語言唔適應，其他都 OK 嘅我 係嘛嚇嗰個即係如果你去到做緊嗰樣嘢本身 係 會唔會同香港好大分別咧？ 有分別嘅， 分別邊啊？ 工作量冇咁大咯，冇咁旺咯，即係話你只係好短嘅時間，你只係每一日做一個好短好短嘅 幾個鐘頭， 大概你需要做嘅即係唔計事前嗰啲啦，你真係都係兩個鐘到 嘅啫。哇咁真係冇乜生意做嘅喎， 唔係啲人覺得夠嘅咯。 你知唔知香港咧兩個三日交租都交唔實 啊？係啊， 唔 係 我交租唔使諗啫，人工都未搞掂 啊。係啊， 我俾你爆曬，人工都搞唔掂啊。不過就有少少，喺澳門就近似少有少少啦。 澳門 係啊，嗱佢唔係講嘅時間咁短嘢話，佢做夠就收嘅啦。 我做夠就收， 做夠收嘅啦嚇。 澳門喎。是嗎？ 到而家仲有啲係咁樣嘅，即係你如果你你唔夠時間啦，其實你應該過澳門睇，因為又係就嚟又係邊， 即係同你過澳門睇過就係周圍都係賭場啫嘛。 咁你可以去啲唔係賭場地方啦，即係仲有嘅，而家仲有嘅，仲有嘅啊。不過講緊即係紐西蘭啦。嗱咁當然啦，即係你一路聽即係 my radio 啦。咁我即係都想問你，我次次嚟過嚟真係，咁點解嗰邊又聽翻香港啲嘢咧？照計冇乜動機聽㗎啦，你聽你又即係同你自己本身嗰邊嗰啲文化好唔同，係咪去到嗰邊咁舒服。 咁唔係嘅，咁始終都有親戚朋友喺香港嘅，咁自己啲家人呢都仲喺香港嘅，咁你都會關心香港啲嘢嘅，咁所以都會接收香港嘅資訊嘅，咁你變咗即係久而久之，你會選擇一啲嘢嚟聽噶嘛？係咯。咁而且我喺嗰邊就係、是都曾經做過一個電台。 哦，你自己做過？ 我自己做過一個電台。咁就係喺九二年啦。我係過到去冇幾耐。咁就接手一個中文電台。咁就係落手落腳啦。咁嗰時覺得只係覺得好好玩嘅啫。咁就係話哇 做柱的人居然可以做到電台， 香港就不行，香港就 香港哇你是老幾啊，都冇可能啊，係嘛，覺得好好玩，咁一路做咗成差不多十幾年啦，就咁樣，咁變咗你接觸到那樣嘢的時候，你又想知道一下人哋嗰啲究竟是怎樣樣啊咁樣。 咁你透過咩途徑知道即係有呢個台或者香港的網台？ 透過咩途徑啊？我真係唔記得喎，但係即係總言之就一定會知喎。你如果要知嘅就，我覺得 咁我估計都係當其時你上下網啊咁成。因為我諗冇網嘅，基本上你都冇呢個條件啦。 係啊，你知道就算我哋初時去到。紐西蘭的時候咧，即係話九幾年，你知道嗰時 internet 仲未係咁， 未 發展得， 大概係1996年之後啦。 係啦，咁嗰時我哋做中文電台都仲要去路透社度攞一啲消息翻嚟，然後就轉翻做中文啊。咁咧，你個徒弟，你出邊嗰個徒弟咧都有幫手幫手電台嗰啲翻譯啊，各個嘅工作嘅。 關佢咩事啊？ 嚇！佢都喺嗰度住噶嘛？ 係咩？我唔知喎。 係啊，有佢。 你講係嗰個男定係女嘅？ 女。 哦，我唔知，我完全唔知啊！我 琪琪喺嗰邊住嘅。 OK。咁你譬如話你哋做嗰個電台啦，咁但係嗰邊如果香港人唔多，咁其實講啲咩人聽？ 都有啲老華僑㗎。 嗯， 有啲老華僑就嗰啲係好耐之前去㗎啦。咁嗰啲就有啲係第二代喺度啊，有啲咁即係都曉即係講廣東話啦。咁大家都其實初開嘅時候幾多人聽㗎都。 哦， 叫做幾多人聽？ 哦，咁即係聽一下就聽網台啦。咁其實喺世界好多不同嘅地方都係嘅。咁你聽咗之後個感覺如何咧？有冇挑動到你個心情？即係哇，即係香港搞成咁嘅，因為我哋講啲好負面噶嘛。 會咁就係會覺得即係人哋做得咁好，好似阿梁台長咁做得咁好，我又自己做得哇，好似。唔掂喎，即 係我唔係講呢樣嘢，呢樣嘢就即係大家條 件。唔係呢個係真嘅。譬如你喺嗰邊嚟講咧，好似我哋電台咁啦，譬如有馬來西亞人、有中國人、有台灣人、有香港人咁樣樣啊。咁但係其實好多方面嘅諗法嘢嘅嘢都唔同嘅。有啲小朋友嘅，做電台好玩喎，咁去玩下咁。咁佢冇乜嘢一個。概念究竟是想怎樣樣去 run 一個電台的他只是去玩一下這樣的因為那些都是義工的性質的、 這個沒辦法的了、這個是即是大家不是在這個處境我們都不會做這些事情、即是不是、兩個鬱敏和大班被人封麥我們都即是不會做到現在這樣 東西沒錯沒 錯好了那你做即是聽完之後那你自己會唔會好慶幸你選擇咗移民呢一個決定啊？ 冇咁嘅感覺，冇咁嘅感覺。就只係話嗰個路向唔同嘅啫。係咯。咁如果留喺香港嘅時候咧，即係話如果好似而家呢一刻咁嚟講啦即係有時候我同啲朋友講，香港而家嘅出路三條，第一。就是做顺民、第二就是跟他死过、是不是第三那你一就走了 走了 一就走了 是不是没什么选择 三条路的我觉得真的三条路 这么简单即是行走是这样的啦不过问题呢就是做顺民都不是那么易做现在你今天看啲地沟油啊真 是、哦、是 你做这行的一次 那跟着一句呢我就即是说、哦、一同大陆接轨呢就 阿可 就阿可噶啦，真系阿可噶啦。咁以前我哋台灣即系譬如睇嘅新聞都好少啲咁樣樣嘅消息出現啦，係嘛？咁你一同佢接軌咧，就真係有多少麻煩？ 但係呢個咧就好視乎你自己對自己嗰個要求咩嘢啦。嚇，我哋都講好清楚係嘛？你選擇走嘅，我又覺得你唔需要翻轉頭望。你實際上紐西蘭人嚟啊或者你澳洲人嚟啊嘛， 係 嘛嚇？你翻嚟嘅， 唔係㗎，但係有時會覺得好似，例如你哋啲咁喺度努力咧，我哋會覺得有所虧欠。 冇，絕對唔應該有啊！絕對，我覺得絕對唔，大家唔。 我覺得有多少嘅 喎？即係我哋戇居嘅， 咁又戇居得可愛嘅。 有啲嘢就唔係你選擇嘅，即係你固然可以，我聽日走啦，但係。 即係嗰個係你走咗之後你自己唔會覺得好舒服咯，唔會覺得好舒服嚇。但既我想講一樣就係，既然你走咗，你再令到你自己去接受呢樣嘢。好啦，咁如果話你翻嚟啦咁樣，而家翻嚟，即係香港俾你一個最大嘅感覺個變化喺邊度咧？ 人太多咯。 太多，即係以前多人 嘅。唔係，你要明白，以前係人多，但係不至於就係話你以一個幾百萬人嘅城市嚟講，你可唔可以接受到咁多流動人口先？第一係咪先？第二咧就感覺到咧嗰個人種嘅改變 係啊 嚇，依、這個好強烈喎，這個好強烈感覺到人種嘅改變，即係好似你喺街度碰口碰面，點解我？望極佢都唔似係香港人嘅 嗱，你啲嗱呢啲就即係叫政治不正確啊！真係香港人望到出嚟嘅真係 嗱，即係我唔感覺到佢係香港人咁你變咗咧就即係唔知點咁嘅嗰個心態。 唔係，但我懷疑你其實你嗰邊都開始出現呢個情況嘅係咪？ 係啊， 係嘛？ 係啊， 嚇嚇改變啦，最喺你哋嗰度 改變得最大嘅咧，就係咧以前咧你大家。華人接觸嘅時候咧，你都係講廣東話。 咁而家唔係啦。 咁而家就改變咗好大啦。而家改變得好大啦、我相信呢個係全世界嘅現象。 全世界現象。 即係好似我最近去到歐洲啦嗰啲地方咧，咁你知去到一啲唐人嘅地方，佢又會有一啲免費報紙嘅。咁你全部嗰啲報紙都係簡體字噶啦，全部都係講即係 普通話。 係啦，咁全部都係好似文匯大公嗰啲咁樣樣嘅言論噶啦。咁即係就算而家澳洲同紐西蘭都出現咁嘅情況。 唔係呢個大家要嘗試去逆轉嘅，因為呢個唔係香港人嘅問題，而話你去到嗰邊咧，你如果俾嗰種咁嘅文化壓到你嘅時候咧。你即係香港人移民本身都會成為一個即係受害嘅一個族群嚟嘅， 會 嘅 嚇，會嘅會嘅 嚇 嚇，但係而家變咗好似你苦無對策喎。我覺得 唔係咁呢個大家可以一起做嘅，即係你即係要講清楚俾人哋聽一樣嘢，就係、香港去嘅移民嚇、又同嗰啲喺中華民國嘅移民應該同個區分。即係我哋而家開始，即係我哋一路用個唱 Hong Kong，Hong Kong 啊，咁呢個就大家共同努力去做。你如果仲係維繫喺呢個我哋廣東話呢、這個即係咁嘅圈子咧，就做唔到呢樣嘢。咁應該要英文嘅，要國際嘅語言去做呢樣嘢。而家我哋都嘗試做，我哋希望啊 Mickey 啊，或者喺其他澳洲或者我都盡量去做呢樣嘢咯。咁我自己去設計啲節目 Hong Kong Diaspora， 其實我哋部分嘅原因都係希望做呢樣嘢。呢、這個係即係你唔好睇小呢個，即係話而家我哋講話，你唔係要好多人聽，但係一擴散出去嘅時候咧，佢哋喺當地佢哋會醒覺呢樣嘢。嗱，即係譬如喺雪梨嗰啲，佢哋都反映呢樣嘢。 係 一改變就係第一樣嘢咩咧？就是、個樓價問題。係，哇！升到你阿媽都唔認得。 系啊， 嘛咁你嗰边会有呢样嘢嘅吓？ 会啊， 都会有咩？ 有。 话点炒嗰啲楼？你嗰边真系 佢咁其实每一个国家嗰个政府嗰个规划嗰个用地咧、都有一个比率喺度。 但系你嗰度楼嗰个 density 好低嘅啫嘛，以我理解。 咁佢即系买下你会贵噶嘛？ 系啊，但系都升，你哋都照升，照升， 一样升嘅。 咁呢个就好。貼身的問題啦，係咪？即係選直情係影響到你自己嗰個嘛。咁另外就譬如生活習慣問題啦。係我自己即係有一個觀察嘅。你又唔好話我政治不正確。就我去到一嗰啲即係新去移民嘅地方，特別污糟嘅。 喺紐西蘭南島嚟講咧，就未係咁嚴重，未係咁嚴重。北島我唔知啦，南島未係咁嚴重。 嗱，我唔係話真係佢真係污糟，即係好似香港污糟，但係咧你去到咧，即係如果傳統嗰啲， 但係 真係好乾，真係好乾淨嘅。 係啊，好乾淨， 真係。 但係一般新移民好似而家嗰啲嚟嗰啲咁樣樣咧，佢嗰個生活習慣咧，咁。基本上真係好大唔同嘅， 唔同咁你即係唔需要大家唔需要去避忌呢樣嘢，真係個原因係真係唔同啊嘛， 真係唔同。 我哋唔講邊個好邊個唔好啦，真係總之係唔同啦 嚇。總之就係唔同 啊啊！咁你搞一考就喂人哋以為你即係你香港都係嗰班人嚟噶嘛？ 是啊，他们不会分得出 的。他们分不出 的。即我们在街上就说我现在觉得为什么我看他不像香港人。是但是在即是外国人的眼中你没有分别的。 不是说他们要做这件事的喂，起码他有概念先。啊这个就是这班人那个文化上生活习惯上的语言上是不同。可能他都不知道什么叫广东话什么叫普通话那分别不知道。但起码他要概念的。我们自己我们看我们自己就不是跟这班人一样。 是 啦，最重要呢样嘢，即系呢个呢个信息要俾到佢哋啊。 但你又几比较困难嘅，真系 困难都要做嘅。嗰、那个因为个后遗症好大，后遗症好大吓吓。咁、呢个当然啦，即系大家即系去自己思考你自己嗰、那个处境嗰个情况啦吓。又唔系好似而家似我哋香港咁样。不过咧，如果你唔理佢咧，佢过多一排咁就大家会感受到呢样嘢嘅吓。 会噶，会噶。而家即系好似我哋去咗冇几耐嘅时候啦，咁就系话以前老一辈去嗰啲华侨啦，咁就会有时有啲说话咧，就讲咧就话，诶，而家啲我哋以前同啲鬼佬啊都唔知几好啊！佢话而家，诶，你哋嚟到之后咧，整到咧有啲鬼佬咧都唔中意我哋啦，即系 系啊，系啦、啊，嗱、啊，呢、這个讲得最即系最准确嘅嘢嚟啦。呢段说话就即系讲到我想讲一样嘢咯。咁长期落去就系你自己咧，即系会变成 又另一个族群矛盾咯， 族群矛盾、 啊，另一种族群矛盾啦、变咗。 咁最后咪即系嗰个结果咪佢咪要限制个移民咯。 而家好多國家都收緊 咗，開始收緊咗。加拿大已經好快嘅，加拿大手起刀落就搞掂你㗎啦。 係啊，係啊，係啊。 好啦，嗱，咁你翻咗嚟香港啦，咁你上得嚟呢度，梗係關心政治嘅問題啦。咁你對呢個政治嘅情況，你自己個感覺感受如何咧？係咪一定同紐西蘭嗰邊好唔同啦？紐西蘭冇呢啲嘢㗎嘛？ 冇呢啲嘢。我覺得而家嗰個政治情況就係、是、在最危急的时候可能有一些生机咯。即是他逼到你这样就是说好像哦不知道我有没有讲错就是好像基督教都是受天主教打压而产生的嘛。 即是个新教啦 ,Protestant。是吧是那你现在变了即是好像陈云老师说你现在那个香港国即是不是被逼出来呢咁我覺得都係有一個， 唔係你呢個講法，咁我哋就用我哋嗰、那個、表述嘅方式啦，就係你嗰個本土運動，或者香港人呢個自覺，其實就唔係香港人自己搞出嚟嘅， 係 就係你搞咁多嘢之後，我哋無可選擇地就要出到呢種嘅， 係喎、啊，我而家覺得反為有呢個希望喺度喎，變咗係嘛，即係你變咗哦。大家即係拉巨戰咁拉嚟拉去咁拉咗咁多年啦，係嘛？咁好似冇一個決戰時刻咁樣樣，咁而家又好似逼緊啦， 係啊， 就咁樣樣咯。 係啊，嚇嚇。但係咧，如果話呢個情況係更加惡化落去咧，起碼喺紐西蘭嗰邊。你哋嗰邊嘅朋友或者你哋嗰邊嘅呢啲移民，會唔會都關心翻個變化會點樣？即係話，譬如講緊，如果你 關心，我覺得係一定會關心嘅。但係問題佢哋可以做到乜嘢嘢咧？咁我諗要有人串連起嚟咯。 嗱，咁你問開啲問題咧，我就即係一貫嘅答案啦。我哋做呢個節目都有一個原因，我哋而家唔需要受嗰個限制，唔好似以前做電台咁。起碼你聽下先， 係咯， 即係起碼你知先。咁你知咧，跟住你用你嘅方法口傳也好咩都好，令到你身邊人都知道。咁我覺得呢一步已經係好足夠噶啦。 係啊， 嚇嚇。咁如果你話個條件好啲嘅，譬如你個語文嘅程度好啲嘅，咁你咪用你個英文或者你用你嘅當地嘅語言講翻俾當地人聽，我有咁嘅事咁樣嚇，咁已經足夠噶啦，我覺得就。咁其實呢個 工逐少逐少啦， 逐少逐少嚇，我哋唔需要， 但係都係要做。 梗係啦，你唔係坐喺度俾人鋸咩，大佬又係嘛？我哋唔係語。 不過另一個問題，我覺得即係台灣政府都應該做一啲嘢。我覺得佢而家好似放軟曬手腳。 佢唔係放軟手腳，佢係俾共產黨入咗嚇。即係你講得即係唔夠清晰啊！嚇呢個唔包括國民黨噶啦，部分民進黨都係噶。咁個原因唔係。即係唔係好難理解咧？就係、是、當你個經濟嗰、那個即係出路係佢控制住嘅時候，咁你不得不去咩㗎嚇？但係咧，我哋而家個人類社會發展到嘅階段就唔係淨係講有冇經濟利益， 紐西蘭好清楚啦。 嗯， 個總理如果匿埋一眼，佢賺到錢噶嘛？ 係啊， 照出聲啫嘛，係嘛？咁唔係全世界，唔係個地方都好似呢個羅湖橋啲北角地方咁樣嘅，淨係睇錢或者睇權嘅。呢、這個世界仲有好多有正義感嘅人嘅，係嘛？ 應該係嘅。 啊，正義感嘅先唔係話你走翻嚟香港要同佢對抗咁嘅成嘢話，你嗰度你睇到樣嘢係唔啱，咁你出聲，你就只話講呢樣嘢唔啱唔簡單啫。 係啊， 係嘛嚇？假奶粉是不啱啊，地溝油是不啱噶嘛，係嘛？有毒的食物是不啱噶嘛，係嘛？ 咁所以有時有些哦，有啲即係話啲祖國同胞啊，我哋祖國點強強強咁，即係喂強到做罐奶粉都做不到咁。 我成日講 有幾強啫？ 你去到你射支火，你要太空人上到火星都係假，大佬你下面做一罐正正經經嘅奶粉咪算數咯， 係 嘛？即係呢啲嘢就。即系唔使拗嘅呢啲嘢，系嘛？ 个 普选亦都如是，个普选就等于一罐奶粉，系嘛？ 冇错啦， 系嘛？你话嗰罐啊，你而家冇奶粉食，你食住一罐有三聚氰胺嘅奶粉先，咁即系你食唔食啊？你拣，不过你起码话俾我听，呢罐有三聚氰胺奶粉，你唔好话呢罐系奶粉嚟先啦嘛。 佢而家就话俾你听嗰罐系奶粉， 唔系你唔好理嗰个奶粉咧，总之系奶粉 啦。而且系好嘅奶粉啲。 我总之我话俾你听，奶粉咧佢系奶粉啦，你食啦吓， 系啦， 食得唔好先算，到期再医系嘛。而家就其实嗰个讲话咁样。喂，咁你讲你香港人就哇咩即系亚达伦？喂，如果你呢样嘢摆纽西兰，哇俾人闹到开花啦，大佬 系。即系一般。我覺得文字稍微開放啲嘅社會嚟講咧， 都唔會好似而家，唔會好似而家咁樣嘅，即係係嘛嚇。只不過你即係你唔好坐喺佢隔離，咁你而家認命嘅，因為係嘛。 咁其實我又唔係覺得佢真係可以壓到性咁樣樣嘅喎。 唔可以嚇嚇， 係咯。 喂，大哥，你估你嘅世界係你嘅咩？ 嚇， 係嘛？即係你而家惡啫，你惡嘅原因就因為你引咗好多銀紙出嚟啫，係嘛嚇？ 咁其實流通個貨幣嚟講，我相信有一半假嘅，大部分都 哦，嗰個另外一回事嘅，可能佢 當然嗰個係另外一回事， 係啦，冇錯。但係即係總之呢個係一個假象嚟㗎啦，呢個假象嚟㗎啦。 台長都撩緊㗎啦，咁啊，喂，有機會咧就過嚟紐西蘭 嗰邊，一定我一定 就係、是、嚇。咁仲有一樣嘢咧，就係紐西蘭嘅水源咧，真係十分之靚，靚過澳洲添啊！我同你講，因為佢係冰川嘅水， 冰川水 喺嗰度沖茶飲。 唔係我唯一一樣嘢，我即係我好想去，不過我因為好驚啊，又去咗唔想翻。 係唔想翻啊？咁你唔好嚟啦。 係啊，我唔係我去咗嗱其他地方我唔咩，但係澳洲咁樣。游水嘅经验我自己好 enjoy 啦， 系啦系啦，我听你讲过啦， 系好 enjoy 啦。 嗰度唔好游水啊，老细人，啲水冻到阿妈唔认得噶，真系。 咁我哋有夏天噶嘛？ 有夏天，但系你落水好冻噶。 系咩？ 我哋去即系，譬如有时有啲朋友话，哎，去未鲍鱼啦，咁样样都要着潜水衣噶。 咁起碼都潛，起碼都可以潛下水嘅。 接曬嗰啲水。 嗱，我有對你呢個講有少少懷疑嘅，因為我身體唔錯嘅。 啊， 咁啊，我都 係。咁睇得到，咁咪點做教頭啫？ 唔好講教頭，即係開辦嘅，真係咁anyway 咧，我同阿 Micky 係 嗱約定。 多謝各位。 我有時間，我一定過去。 嗱，有兩樣嘢好好嘅。第一，水源好，沖茶飲靚。第二，嗰度有一個觀星嘅地方， 係 全世界最正嘅。 好。 系啦， 一言为定。 因为嗰度个灵光污染， 系啦系啦，睇星咁啊，一言为定啦。我哋到期时咧得闲咧，我就即系同埋搵个石盖啦，好嘛？ 岛你欢迎， 多谢多谢多谢。咁啊，下次有机会再见，拜拜。